你畜生啊，三菜就是讲咧人啊、天啊、神，因为波野法会做做大众咧，人啊、天啊，占咗好大嘅部分。同时现代佛说呢个波野法会，既然人天占咗大部分啦，咁啊当然文化之后咧，人啊、天啊、其他嗰啲神咧，亦得到呢个好多种嘅利益啊。所以话乃至三退得无生法忍，就是正道呢，无生就无灭，不生不灭，清净直灭，咁就叫做无生法忍。咁当然啦，唔係话究竟正道无生法忍，或者唔无生嘅法忍嚟，或者都焚净得八部就阿衰轮王，八部呢就天龙八部啊。阿衰罗王呢即是阿修罗，其实就八部鬼神里面呢就已经有了那个阿修罗王的了。他现转鬼身天上受道，八部天龙里面呢有很多属于鬼身的了。现在文佛说这个甚失波野妙法都得到升天上，做了天人了，然后再亲近佛，闻佛说法而得到悟道，咁啊或者咧，即生闻佛说此波野妙法，这个鬼身生到咗天上咧受乐，上天上咧嚟到修行，经过咧三生而入呢个正位，正位咧就系悟呢个生法忍，咁或者有啲经过四生，或者有啲经过五生，或者十生啊而得入呢个正位，咁啊呢啲咧。就是解释啊，咁啊每一个人嘅根性唔同，有呢个时间上嘅持续唔同，但系咧正果嘅时候，亦都有呢个浅心啦。由上边所讲啊，有呢个天王，有呢个梵王，有呢个鬼神王，有呢个三取八部阿修罗，因为善根智慧浅心之故啊。所以有三生入正位，有四生、五生、十生入正位者，咁咩叫做正位呢？第一就叫做人空嘅正位，了知法本空，所以冇咗呢个人相，冇咗呢个我相，冇咗呢个众生相啊！咁啊，对佢修行呢一方面咧，就系一个大大嘅助缘啦。现在我哋修行点解唔成功呢？就因为呢个我相太犀利啦。咁啊，其实咧。佢呀都诵经喎，咁啊个诵经嗰阵时咧都好啲啦，即使佢呢个心打妄想，我哋睇唔到，我哋唔知啦。咁啊起码佢呢个外表都叫做诵经念佛啦。咁啊但系佢诵完经拜完咧，简直咧两个人啊唔同啦。咁啊中人咧啊串门钉啦，跑去隔篱啊左右啊前后嗰啲人家嘅地方咧，唔系张三不对啊，就系你四有问题。咁变咗呢个人啊，点样空咧？咁啊唔空啦，我亦唔空啦，人我唔空啊，亦都众生唔空啊，咁啊变成咧，就与呢个道咧就唔相应啦。咁啊，所以咧一切个烦恼、障碍、是非，都系呢个人我而起。所以丛林里边啊，有一句话，佢话多念一句佛，就少讲一句话。他说打得这个念头死呢，就许以法身活。他说你在这个大众里面住呢，那不是说你做哑巴，不过呢如无必要呢，你就最好少讲一句话。那么既然我们不讲话，那么做什么呢？睡觉？不是，不是叫你睡觉。那么跑街？也不是，就是叫你们呢就好好地呢多念一句。那么闲话少讲一句，就冇咗是非，但系多念一句佛咧，就功德无量喎。咁啊，两相比较咧，一个尽量减少，第一样就尽量增加啦。尽量减少嘅系是是非非，而尽量多加嘅咧，就系念念阿弥陀佛啦。所以话打得你呢个念头死，能够以一句阿弥陀佛嘅圣号，将你呢个生生灭灭啊！是是非非的妄想打到他，那就许你的法身到那时候 先至容許你呢個不生不滅呢個法身啦清淨啦。咁所以叢林裏邊咧有好多老修行啊，為著咧唔想多事，佢就掛一個咧，證明呢個牌啊，唔係免戰牌啊，佢掛咗個止雨牌，或者都揾一塊紙，或者揾一塊牌仔啦，佢就呢一個窿咁樣就成一綁住啊，就好似掛金牌咁啊，掛住喺個頸嗰處，將這兩個字咧，佢就止雨，即係停止講説話。咁啊，佢一掛住人，個個睇到佢啊，呢位法師啊。呢位老人家老生人咧，佢唔講話，咁你就乜嘢都唔同講啦，唔使揾佢啦。我都話明止語啊，好清楚寫得好清楚，止語一掛，你哋就唔同佢傾偈啦。咁啊，唔同佢傾偈啦，佢咪冇咗是非咯。如果佢一同你傾啊，將來有乜嘢事啦，你同佢傾過，咁啊嗰啲是非就嚟啦。是非之內影響自己嘅正義嘛。咁現在佢唔多講半句，話明嘅止語。有話你唔好再同我講，總之我住響轉啦，我知道咩時候入法，我就去入法；我知道咩時候係過堂食粥，我就會自己去食粥。嚇、啊，乜嘢時候開大正瞓覺啊？我總之聽話，依照規矩，到時我會去瞓覺。其他你唔好理我啦，一切嘅閒話你唔好嚟幫我講半句。咁佢哋一心念佛啊，咁啊便可以得到念佛三昧咯。所以呢個人空嘅正位啊！如果以我嚟讲，就是一切行为嘅根本，因为冇我就冇人啦，冇人就冇众生，冇多数啊嘛，咁啊冇多数啦，从必是有是非啊，既无是非，就心性清净啊，心性清净至可以清清净净念佛啊嘛，所以话第一咧，佢哋人空正位；第二咧，就法空正位啊，咁我哋既然忘我啦，咁我哋修乜嘢法咧？任何一種法無非都是對治我這個妄想心而已，如果我這個妄想心都沒有生滅，法身都清淨了，我所修的法門也都不可，那就叫做法空正位，若我若法，如果空法又空，那就正到這個無生法忍，所以說正正人正啦，到呢个时候咧，你就得到进入十地呢、这个正人嘅不生灭中道佛性，得一切无量果报啦。咁啊，由呢个地方，我哋咧应该就要明白啦。咁啊，少讲半句话，系多念几句阿弥陀佛咧，咁啊真真正正啦，系功德无量啊。得佛到诸得道果十大宗善男子。是以光王以盖十千劫中，龙光王佛法中为四字开示。我为八字菩萨，今于我前大师指敲呢一段经文咧，就显本啦，就显出呢个波斯匿王佢呢个根本系乜嘢嘅身份。因为恐防有人今问啦，咁啊点解佛讲波嘢，而波斯匿王系一个在家身？是一个国王身啊，为什么他都这么有智慧啊，能够以这个地种赞叹十四波耶的功德呢，即是十四王的功德，亦即是十四人的功德。那么佛呢就开了个本了，所以说佛告诸得道果十大宗啊。那么既然我们上文解释，那么波斯完这个十四忍十四波野之后，再会的不管是天王、凡王、鬼神王、三取八部阿修罗王，随他各人的善根深浅，个个都得到入正位啊！有啲三生入，有啲四生、五生、六生、十生入正位者，得到呢个人化的虚空啦，咁啊佢就得到果啦。十大宗啊，实实实实在在，唔系虚虚浮浮啊！实实在在得到佛果的大道。咁啊，佛话善男子啊，智光王波斯匿王咧，点解佢有咁嘅智慧，能够以计种赞叹十四人嘅功德？佢话以过十千劫中，波斯匿王过去就系佢在龙光佛法中闻佛开示修行，就为四住个开示，开示即系菩萨啦，四住。就是十字宗的四字位，我为 八字菩萨啦。咁啊，话啦，佢话虽然波斯匿王系为四字菩萨啦，但系我咧当时就比佢高啲，就已经得到呢个八字菩萨位，已经咧系破无明，系正法身。咁啊，现在咧彼此都系情愿再来，在呢个娑婆世界里边度众生。咁啊，我就成佛道啊，波斯匿王。就以呢个国王身啦嚟到扶持佛法，因为彼此从前十千劫中龙光佛祖，既然啦已经证入呢个四字八字菩萨位啊，所以今生咧出世之时，大家都同年同月同日而生啊，咁共同虽则系所现嘅身系唔同。佛身以共国王身，但系共同个目标啦，就系摄持波野妙法，作大师修。咁啊，如果在呢个吉藏人王疏里边讲咧，所谓四住者就是、十地中嘅第四贤位地。如果佛咧曾在六光佛法之中得到八住菩萨咧，就系、是、第八个不动地，即系登地个菩萨，就明啦，波斯匿王。与佛呢畜生都已经是九众善根久远行菩萨道啦。狮子后者就是赞叹呢波斯匿王现在呢在释迦牟尼佛座下作这个狮子后，以继续呢说出十四人十四波野的功德，因为呢他千劫以前在龙光佛法中已经是为第四贤位地菩萨位了，所以今生只有这样的智慧来到以计众赞十四人的功德。他说如是如是，以所解得真实说，不可思议不可度量，都为佛以佛乃知是事。这一段经文呢就是明佛认可这个波斯匿王所住波斯匿王所说这个甚深波野的道理啊，是跟佛所说的甚深波野道理一样，因为佛以前所学所证的亦是甚深波野，波斯匿王从前亦是所修所证的亦是甚深波野，那波野是无义啊，是唯一真实，所以波斯匿王说完这个十地波的功德之后啊，佛呢就引证，他说如是如是，即如语所解啊，如是者就是说真的真的一必呢你讲得都没错，即如语所解，而你波斯匿王呢所了解原先的说出来，他说得真如算啊，是得到这个真真实实波的道理，然后呢照样呢是说出来，你所说的波野同我佛所证的波野呢都是一样一样啊，是不可思议是不可度量，因为波野甚深微妙法，尤其是实相波野一定要以观照波野观诸法空无人我相，然后法相都空故，咁人法虚空才可以证入这个波野实相，所以波野之法我们叫做不可思议不可用心分裂清净直灭，如何能够以这个生生灭灭的心思去描绘这个不生不灭的波野呢？所以说不可以心思，但亦都不可以用口语论去讲，因为波野妙法都为证乃知啊，不是用我嘴讲下就可以达得到，所以不可以口语啊，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语，我哋叫佢做不可思议，不可度量者，就系话咧，唔系啊，以呢个下位嘅妄想心嚟到可以察觉咧，甚深无微妙波野嘅妙法，咁啊，所以明白叫做不可度量，都为佛以法，就乃至事事啊。就是为佛呢以佛即是现代佛过去佛未来佛十方三世一切之佛，凡是成佛之就可以知道，未曾成佛以前这个波野甚深妙法呢 就唔係話心思口不可以口耳啊，我哋應該點做呢？就無形中警醒我哋，要時時刻刻要從呢個文字上對呢個波嘢嘅妙法多多去了解。我哋解咗之後啦，就好好地貫照佢修行，由貫照修行，先至可以達到呢個甚深波嘢實相嘅妙境，而成佛道。不善男子其所是十地波嘢波羅蜜三忍地地上中下三忍，一切行藏。一切佛作不可思議，咁啊呢一段經文咧就略説啊十四忍嘅功德。一善男子就包括呢個善女人，就佛咧夫在座一切嘅聽眾。呢個奇字咧就係代表波斯匿王，就佛話善男子善女人啊，波斯匿王所住呢個十四波嘅波羅蜜。即是上文所讲的十四忍，三忍咩三忍啊？指呢个伏忍中五忍啊，最初是伏忍啊嘛，伏系有三位啊，信忍就是十字位，啊止忍就是十行位啊，坚心忍啦就是十回向，咁就名为叫做伏忍位中咧嘅三种忍上中下。个地地上中下三十忍啊，地地就十地之中，每一地呢都有上中下呢个三忍，系名为咧十地中，每一地各有上中下三品啊，咁啊共成咪三十忍咯。佢话地地上中下三十忍，菩提佛果，佢坐呢个因位中咧就要修行。加为一切行藏者咧，就系十四忍中前个十三忍，因为第四忍就直接上忍成佛道啦。咁啊，前个十三忍咧就系含藏一切菩萨修因之位。佢一切佛藏者就系指十四忍最后一忍，叫做直接上忍为成妙果菩提。咁啊，等於話十四忍中咧，亦都包括啊呢個佛果位啦。咁啊，所以話咧，十四忍中包括有因有果。我哋上文都講過好多次，單係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依此十四忍而成佛道。十四忍嘅前十三忍就係因位啦，咁啊到到極滅上忍啊，咁啊果位啦。所以一切十方諸佛。无不从此十四忍而修因正佛果，乃至一切菩萨亦都以十四忍啦嚟到修因正果啊！乃至我哋末世一切个苦恼众生，有机会闻之甚深波嘢妙法。如果你肯发心依此妙法嘅修行啊，亦都咧以此呢个五忍为宗，修因而正到佛果。所以话不可思议者，就系话十四忍中啦，包括呢个因行。亦都包括佛果啊，若因若果都圆满具足啊，一切众生想成佛道，乃至三世十方一切诸佛菩萨想成佛道，无不经啊这个五忍的位置。所以五忍的功德呢，从你由因一直种到你菩提佛果啊，咁你话呢种功德啊，系唔系不可思议呢？咁我哋就叫佢做不可思议啦。咁啊，恐怕人哋唔懂喎，点解五忍功德不可思议呢？下边加咗个何以故？点解啊？一切诸佛是终生，是终灭，是终法，无生无无化，无自无他，第一无二，非化非不化，非无无相，无来去，如虚空故。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解释十四忍，即系十四波嘢嘅功德，亦都证明点解十四忍啊，从因至果都具足。点解一切三世诸佛菩萨，乃至现在我哋都苦恼众生，如果想修因正果，都不能离开呢个五忍呢？咁啊，呢处略为解释一下个何以故？点解咧？即系有人加问：十 四隱的功德不可思議。那麼為什麼這麼不可思議呢？所以佛就答覆，一切諸佛呢都以十四隱修行成佛，所以不可思議啊。他一切諸佛就是眾生，那麼諸佛本來就無生，無生就無滅，不生不滅，清淨直滅，都唯一狀性。但是現在呢，有因緣故，或者在這個迷惑之中故，我們分別呢說一佛為一切眾生之故，就有生是有滅，所以說是眾生一切之佛皆依十四忍而成菩提，那麼他就是眾生。是眾滅呢，佛雖然成了菩提，他教化眾生慈悲廣大，到到化緣已盡呢，就非滅是滅了，在這個菩提樹下入波涅盤，那就是眾滅，亦都不能離開這個五忍。佛是眾化，那麼佛從成佛之後未曾入涅盤以前這一段時間，佛常常以這個大慈悲心為獅子口，人中的獅子，為人中的大樹，隨機說法，亦是以這個五忍來教化眾生，他們就是中化。他無生無滅就無化，這一句證明恐怕那些有執著的眾生，他執於這個有邊，他既然聽見說有生有滅又有事中的化道，那么一切都是有啦。所以佛呢破除这个众生的执有之见，执呢就是破这个灭，以无化者呢就破这个有所化道。那么证明呢，虽然佛呢事中生事中灭事中化，但是佛呢化身本体呢是清净直灭，无生亦都无灭，亦都无化者。他无智就无他，那么这一句呢就是补足无化之意，因为有能化才有自己，因为能化之自己嘛，然后才有所化的众生的对象。那么现在呢，既然是无自己的能化，亦无呢众生都为我所化，所以呢就叫做无化道啦，叫做无自无他。佢第一就无二者，咁啊呢一句经文呢，就恐怕有一部分嘅众生啊，既然听到头先讲，佢就无生，就无灭，又无化，咁一切都无啦，咁啊佢又转而执着呢，一切都冇咯喎。咁所以現在呢就話第一無二者，就恐怕執無呢個人，執一切佛皆空，佛因為破佢呢個執著，所以話第一二帝啊，在呢個第一二帝之中係絕代唯一清淨法身理體，所以不能讲佢有两样啊，既非空，既非有，既非真，既非俗，唯是系绝在第一二帝。啊，非化就非不化，咁咩叫做非化呢？若果依照第一二帝，既然系清净直灭，边处有能化之佛啊？以同所化之众生呢？咁就叫做非化。这个非不化呢，就是如果在这个慈悲方面来讲，佛一佛以慈悲为本，所以他能够从体起用，时时刻刻随机说法，就随机化道，处处说法，就处处度众生，所以他就非不化，即是说呢从本体来讲清净直灭，无化众生的事。但是从慈悲的方面讲，佛都不能舍弃苦恼的众生，就变成有所教化了。所以若化若不化， 无非是这个对待的名词，作为这个本体里面无所谓化与奉不化，无非是第一二低，个非无但无无相啊，恐怕众生呢就闻到非化非不化，一切都皆非皆无所有，所以佛话呢个非无无相者，即是话非是无有这个无生无灭无化到其他等相，咁就叫做非无无相者，唔系话冇呢个无相。咁无来去者，咁啊诸佛度众生之时，此得呢好似有来就有往喎。其实佛呢自性清净，度众生之时无所来啊，众生度尽亦都无可去。无来无去，咁就叫做清净直接嘅化身。咁啊，呢个清净直接化身啊，好似乜呢？我话如虚空故啊，呢一句用譬如咧嚟到解释呢个化身咧，无来去相，无所谓化与同不化。因为虚空就广大无边，如果坐过飞机嘅人咧，响飞机上啊，一眼望嘅真系乜嘢都冇啊！除咗空之外，话明系空，仲必是有嘢啫。广大无边都系虚空啊！但系咧，虚空虽然广大无边啊，佢能够有含蒙一切嘅雅量喎、啊。你唔好话望底下，正坐飞机之时，咁啊，因为空空荡荡啊，咁啊，起码佢容纳嗰只飞机咧，响个虚空嗰只飞喎、啊。咁啊，佢就虚空。虽然空空荡荡啊，就唔会推住呢只飞机咧，响呢个空嗰处飞。如果再往呢个地下嚟睇咧，虽然呢个大地都系空空荡荡啊，但系你可以响起高，可以起大厦。嗱，我哋家下如果响呢个屋顶咧，你钉几个铁钩喺，你挂一个三角形嘅，咁啊有一个三角个虚空啊。如果你挂一个圆框框响树咧。咁啊，呢个框里边咧就有个圆圆个虚空啦、啊。如果你挂呢个四方框响树啊，咁啊就有个四方框个虚空。所以话虚空虽然系空空荡荡啊，但系佢绝对咧唔妨碍啊诸上发挥。你可以起高楼，可以建大厦，有山有水有人物有花草，都不能离开呢个虚空啊！就譬如佛的清净力在里面，虽然是不生不灭，一法不立都如同虚空，但是佛有慈悲怜悯那些苦恼众生，所以时时教化那些众生，就如同这个虚空，虽然本体空空净净，但是他容许你是建高楼大厦，有山有水有草芥人畜，但在这个虚空里面，虽然有山水大厦人物草芥，但你绝对不能够妨碍到你虚空的。虚空呢不受你妨碍，就譬如诸佛用慈悲度众生之时，但是那种慈悲呢不会为众生所爱，佛的本体呢应是清清净净，所谓不动道场，然后遍十方界度众生啊！佛身于十方界度众生之时，但系佛个本体咧，法身清净，仍是系如如不动，咁就显出呢个波野实相嘅法身啊，系不可思议，亦都系鼓励劝我哋嘅人咧，应该咧要无我无人，要应该了契咧呢个波野实相嘅本体。佢一切众生无生灭无惑解，非因非果非不因果，烦恼我人知见受者我所者。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是、明呢个空理，即系唔单话呢个生空啊，一切咧诸法若空，即系唔单话众生空、人空、我空。连一切个五阴诸法都是本性空故，佢话一切众生无生无灭者， 咁一切众生都皆有生死，有生死故，所以有生之时有死，即系有灭。现在我哋有机会闻此波若甚深法门，以呢个波若见智啊，相为生死，就系话一切众生因缘和合，由呢个父母嘅精血，以及我哋自己本身呢个色神啊，三者和合，咁啊叫做虚妄有生，有我哋呢个肉体生出嚟。咁啊，既然系因缘和合而有啊，咁啊生则无生啦、啊。所以因缘别离之时，咁啊一期寿命已经系尽啦，咁就叫做灭啦，亦系虚妄明灭，乃系对生而讲啊。若是无生啊，冇呢个因缘和合之生，就边处有灭呢？可以话一切众生本来无生，都亦复无灭。咁无解惑者，有众生有呢个肉体，有肉体一定有痛苦啊！所谓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冤憎会啊，系世间一件最痛苦嘅事。咁啊，有痛苦就变成咧有系惑啦，好似唔得自在。任何一切时候咧，都俾呢个外境转咗自己去。咁啊，如果一切众生无生无灭啊，咁啊，边处有呢个系惑绑住自己咧？冇系惑都无得解脱啦。有苦恼绑住自己，我哋先至念经拜佛求解脱啊嘛。如果一切众生都无生无灭，无所谓系惑绑住啦，仲何须有呢个解脱呢？咁就叫做无解惑者，个非因就非果啊。通常嚟讲，五帝同埋呢个十帝同埋呢个十二因缘，就系、是、解脱众生嘅业因业果。过去有呢个无明妄想，遭罪业，所以感到今生有呢个肉体个苦报啊。现在正在受苦之时，呢、这个心又起种种嘅妄念，做下无边嘅罪过啊，咁啊感到将来又似受生死啦。咁啊，现在话非因非果咧，就系、是、以呢个波耶嘅正智了达嘅罪性本空，罪性有，咁啊有罪因咧，咁将来嘅业果报啊。如果以波耶正智了达罪性本空，就冇咗呢个罪业之因。冇罪业之因，就边处有罪业嘅果报咧？所以话非因，亦都非果啦。非不因果者，点解叫做非不因果咧？即系话亦唔会离开因果。点解咧？因为众生有清净嘅佛性，所谓人人本来都个个现成。即使我哋在呢个六道流转，所谓牛开马腹啊，人或者天或者地狱，随着六道轮回，但我哋自己呢个本有佛性咧，始终都未曾遗失啊！如果我哋有朝一日，我哋呢个善根显化，法的田中里边嗰啲菩提种子显现啦，有机会亲近嗰啲善知识，听经闻法啦，依法修行，咁就叫做可以正果啦。所以咧话非不因，唔能够讲佢冇因，因为众生有佛性啊，佛性不生不灭，以此不生不灭就为本修因，咁就不能讲佢冇因咯。咁啊，既然自性清净不生不灭啦，以此呢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而生，咁啊，将来就正佛果啦。所以话非不果，不能讲佢冇果。所以此经啊，在呢个明宗呢一方面咧，以呢个无生因果为宗啊。我哋既然明白呢个波若本体点样嘅修行，妙契呢个波若本体咧，所以此经就举出以无生灭心为本修因。我哋呢个心咧无生灭，无生灭为本修因啊，所证嘅果咧亦系无生无灭。所以话无生无灭嘅因咧，就叫做非不因。 经无生无灭的佛果，那么你叫做非不果，因此非不因果呢，就是说不能够说它无因无果，我们有异性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可以描契不生不灭的佛果。那烦恼我人知见受者，那么烦恼就是温温顿顿之法，可以扰乱我们的心神，所谓无明贪爱都名为叫做烦恼。我呢就即是我相，人就即是人相，有我有人就一定有他的知见，既然有人有我有知见，就一定有所感触，就有所感受了，咁就叫做烦恼我人知见受者。咁乜嘢叫做我所者呢？咁以上既然係有呢个我人，又有知见，有呢个见解，又有呢个领受，当然呢就係有呢个我所有啦。我所有呢好似财物、所谓妻妾儿女田园家宅种种的物质，咁如果你看唔破啊，你放唔下啦，咁呢个问题就好大，呢个问题咧，呢个后果就好严重啦。所以本经讲来讲去啊，翻翻覆覆前后所讲嘅咧，都最主要啦，劝我哋唔好有咁紧要个我执，亦都唔好有咁紧要个法执。若是我执能够看得破啊，你的的确确可以得到解脱。即使不了生死啊，你现生咧减少好多烦恼。咁我哋点样可以得到尽量减少呢个我执呢？全靠波野观空力量啦。若无波野观空咧，就唔容易啊达到咧呢个断我执。咁所以咧，我都好少啊讲古仔啊。咁因为经文长，时间无多啊，咁现在咧，今日咧我睇下呢个时间咧，即系仲有几分钟，咁经文亦讲咗咁多啦，咁讲个古仔咧，就俾大家提下神，醒下脑，咁起码咧，希望你哋唔好黑眼瞓啊。咁从前咧，有一个人姓李啊，佢个名咧叫做祖流，呢位老先生咧，佢就同一间和尚庙啊。大家就隔离邻舍，咁所以每日朝个头早啦，大家出去外边散步嘅时候啊，咁呢间庙里边嘅主持人同埋呢个李祖流咧，就常常啊都碰头见面倾偈，变成老友记啦，老朋友啦。咁但系呢位主持人咧就好了解呢个李祖流嘅家庭嘅状况啊，所以佢常常咧就劝佢念佛，佢话李老啊。人生都如幻啊，几十年转眼就过啦。你既然有机会啊，和我做隔离邻舍老友记系嘛，你应该啦，要听下我劝，念下佛。咁啊，当时呢个老李就讲啦，我话法师啊，你有所不知啊。佢话我咧有三件事未曾做妥啊，咁你叫我点修行咧？咁啊，當時呢個主持人嘛，咁啊老李啊，有三件乜嘢事啊咁嚴重啊，唔能夠放得下。佢話第一，我個父母已經去世啊，咁啊呢個棺材咧仲放喺呢個義莊裏邊，未能揾到一幅好嘅農地啊嚟裝我個父母。呢個第一件咧係我放唔下嘅，係嘛？第二件咧，我個仔啊。惊系成年啦，笃啦，二十岁以上咯。咁你知啦，老人希望抱孙噶嘛。咁佢二十岁都未曾娶老婆，咁就变成咧我呢个草心抱个心愿啦。固然系未曾了啊，但系我想抱孙呢个心愿咧，亦都未了啊。咁第三，我唔得有个仔，得个女。咁呢个女咧都成差唔多咧，有二十岁啦。啊！亦都咧將近咧要出門咯噃，但系我始終咧揾唔到一個好女仔啊，咁啊因此我個女咧就嫁唔出去，我呢個外父就做唔成，所以有呢三件事啦，父母就山墳冇揾到， 我呢个家公老爷冇做到啊，我呢个外父咧亦都系未如心愿。咁你话叫我点念佛咧，法师？啊，咁呢个子时就话，佢话老李啊，佢话念佛系一件事，你呢三个问题亦系一件事。佢话你可以一方面留心山地物质、心婆同埋女婿，你同时亦可以念阿弥陀佛、念观菩萨噶，唔妨碍你噶。佢话假如你一段固执啊，说不定等你呢三件事情满咗之后咧，咁啊，是否能够有时间念佛拜佛咧，就好难讲啦。咁但呢个老李咧，一你固执，你讲你嘅，我行我啦。咁啊，当然呢个主持人啊，只系同你讲啫嘛，冇权强迫你去做啊嘛。咁啊，呢件事咧就忘咗啦，淡咗啦。你又见面只系倾下呢个时事嘅新闻，咁就算。咁啊，有一朝呢个主持人出现啦，一睇隔篱啊，挂住蓝灯笼噃，咁就再一调查，点解有蓝灯笼？边个死啦？哦，原来系老李死咗。咁啊，所以呢个法师讲啊，佢话我的朋友叫做李祖楼，佢话劝他念佛咧，就说三头三样嘢啊嘛，啊，三坟未揾到，啊，心抱未储到，啊，女婿未揾到，咁咪三样嘢啦。佢话可惜贤君都未分晓啊，唉，可惜呢个阎罗王都冇眼睛啊，啊，阎罗王咧呢点心事咧冇睇得佢清楚啊。话三头未了，不就来勾啊！佢呢三样事都未曾圆满啊，为咩事佢就勾咗过去，掹咗过去啦？咁啊，岂不就好可惜啦嘛？咁啊，呢一个故事里边咧，呢个含义啊，就系话我哋一个人唔好咁依赖啊！我亦都叫过好多人，喂，你念佛啊！唉，个法师知啦，我边样又唔得，边样又唔得，其实咧样样都得。只是他自己呢这个放下未曾得，如果他能够放得下就真是自在就安乐，如果不放得下有这个我执嘛，结果呢吃亏受苦是自己，所以说同台吃饭都各自修行啊，你吃饭你饱，我吃饭我饱，任何一个人无权强迫对方做一件事，而只是讲这个道理。咁如果你唔听，你唔信啦，咁啊，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都有经有咁样讲过啊。个佛法虽广，得难度冇缘之人啦。何况我哋啲咁啊薄地凡夫，话名系个法师，咁啊当然啦，人哋咧唔一定系听你噶，就只能够话咧各人食饭系各人饭。咁所以大家有咁嘅机会共聚一堂。如果研究佛理啊，都是畜生的善根。咁啊，既然畜生就有咁嘅善根，有咁嘅机会，如果听呢一本《人王富国般若波罗蜜经》啊，咁啊，我呢次点解咁乐意啊？如果讲呢一本经咧，观请者系功德不可思议，善心无量啊！但系我肯讲呢一部经咧，因为佢里边咧大部分。都可以讲叫我忘呢个我相啊，冇呢个人相，冇呢个众生相啊。咁啊，的的确确有我啊，即系有呢个生死，我为生死之本。咁啊，如果冇我咧，真系一切都放下，我包你啦。即使将来是否了失死啊，灵讲啊，我包你唔会失眠。点解嗰啲人成晚失眠啊？眼大大望天花板，望到天光咧？因为他一上床就想了，一路想到天光就想不掂，那你叫他怎么睡的，那你说是不是一件苦事呢？都不要说说将来堕地狱受的痛苦，如果真的很苦的，真的一晚擘大眼望着天花板望到天光，是一件人生最苦的事，所谓肉体精神两样都受磨折。咁如果我哋有机会学法，明白呢个理啊，你即使千万家财，喂，听朝系咪你个好难讲啊？所以话上床脱下鞋和袜， 我就瞓觉上床梗系贴贴物噶啦，即使天冷啊，都好少人着鞋着袜瞓觉啊，梗系贴鞋贴物先至瞓觉啦嘛。咁啊呢个鞋物啦，就梗系放喺床头啊，放喺床边啦，或者放喺床面啦，咁啊准备天朝着噶嘛。但系谁都唔保险啊，天下间最有名、最有信用嘅保险公司啦，佢绝对唔受保。听朝咧，你是否再会起身着翻呢对鞋啊？有名嘅保险公司绝对唔保啊，就等于话分分钟都会走人啊！咁啊，因此我哋利用呢个有限嘅光阴，几十年，除咗太老不能做事，太年轻唔懂正啊，在呢个两者中间咧，呢光阴真系有限有限，唔会超过三十年。咁我哋既然明白呢个人命无常，光阴无多啊，我就好好地啦，多念两句阿弥陀佛啦，就好似我哋嘅人尽量存款喺银行，你唔好睇出个斗领啊，斗积得多咧，都变成几多千个、几多万个嘅斗领咧，呢条数目都唔简单噶。我哋念佛、念观音菩萨、诵经拜佛啊，修功德亦系一样，你唔好贪多。但求最紧要诚心就可以感应啊！即使一句阿弥陀佛，你只要诚恳去念啊，都系功德无量啊！犹如一个人叩钟一样，呢个钟肯定有声音，你唔敲咧，佢都唔会放出嚟啊！就等于话念佛一定系有功德，你唔念咧，亦都冇办法。所以我希望各位好好地大家念佛啦、啊。忘咗呢个我，广积功德发财，以为将来正好嘅资粮，